那么这样看起来，杂讲不通啊。急也讲不通，你说这两个是一个讲不通，那不是一个也讲不通，确实不能成立。那么这是从名字上来破啊，你看看它这个四层，从相上，从义理上，从理体上，从名字上，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观察，都不是合合相啊。那么这四种相里头呢，只一种就行了，其余三种啊，道理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底下就略说了。彼岸鱼通借助群色，一会儿不是，只要你对这个明和和和这一个道理懂得了，其余的一切都通达，不必要一桩一桩的细说了。佛此莫难，妙如经者，妙经见经，是唯于明合，唯于暗合，唯于通合，唯于色合。前面是破一个合，这个地方讲合啊，合不成，再看看合成不成。合跟合是两桩事情，诸位要晓得啊，这我举比喻来说。和呢是水乳交融融合成一个，和呢就好像那个盖子，哎，杯子的盖子，哎，这个盖起来合上了，这叫和啊。和跟和是两个意思，和不成，看看能不能和啊，再来看看它能不能和。这经里头啊，前面这一段意思，这个文的文法格局跟前一段呢大略相同啊。这是说明我们的见经与明暗通色非是见呢，所以才叫做见。但是明暗通色莫非是见呢，所以是妙啊。啊，那么这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全是诸法实相，那么我们所疑惑的呢全是妄想。我们有惑有惑的这个念头啊，是凡夫错觉妄念啊。佛跟我们讲，非因缘，非自然，非合合，非不合合，这是如来限量所证的实相。五根啊，我们讲五识啊，来得好，通一尽色根啊，不舍妄尘，所以它并不是合合而生，何况 渐渐地觉醒，尤其是清净之极，境界妙极了，怎么会是根尘合合而起的呢？凡是想合，就是像杯子跟盖子一样，这个杯离不开盖，盖离不开盖杯子，他们是合起来的。那么佛在此地也是举四个境界，在破地里面呢，也单举一个名相来广破，其余的三个境界是比例而至了。说若明或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应于诸暗合，云何见暗呢？合刚才讲了，是附带而不能离开的意思，这个叫合。假如我们见性与明合了，好，明里面有见，那我们见明是应该的，这是我们见性跟明合了。明去暗来，那我们见性应当随着明相去了，因为你跟明相合的嘛。暗的境界来了，你怎么能看到暗呢？不应该看到暗了。所以说是明合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于明合者，应非见明，就是反过来的说。于明合，好，明去了，暗来了，不于暗合的见到暗了。那么换句话说，于明合的时候也不应该见到明，为什么呢？要不见就同不见了，有见再同见。不能说是明我见到了，暗我见不到。下面一句说得更好了，既不见明，云何明何料明非暗。这个意思是明尚且不能见，这都是假设的话，又怎么能说见与明他两个相合呢？而能了别，那不是暗的境界了明非暗，非暗就不是黑暗的境界，你能够明了 那么现在说，既能够见明，又能够见暗，由此可知我们的妙，这个妙境见境决定不是于明合的。怎么可以随意的说见是于明合呢？这一番的破比前面呢稍微要简略一些，因为异趣相同，可以举一反三。彼岸即通，于通啊，借助群色亦复如是，以此类推就行了，不必多说了。 那么这就是佛给我们分析，真心与外面的境界啊，这个见经就是真心，与一切境界实在没有合合相。这个道理呀，要是明白了之后，诸位想想，烦恼啊就放下了。因为我们呢总是认为是个活活相，所以烦恼放不下，不明了事实真相啊。譬如说人家说骂我几句，骂的那个是阴身，听的是耳根啊，是闻性啊，闻性也是妙境闻性啊，妙境闻性于深沉啊，非乎非乎啊。他骂我生什么气呢？是不是不乎乎？如果真的乎乎了，这个我生个气呀，发个脾气是应该的呀。讲得通啊，他不和不和，那你听了发个什么脾气？你不叫自身烦恼吗？啊，诸位要懂这一个道理，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六根根性都是妙境的，与六尘非和非和。那合合的也是合合的错误的。啊，这个道理是通达了，能够摆脱掉六尘呐。啊，心自然就静了。啊，比我们一般所讲的啊，身外之物啊，这个意思要深的太多太多。因为我们舍身外之物，那个说老实话，世间人也能舍。啊，这个财色名食，啊，世间人也能舍。啊，烦恼可不是世间人能舍的。啊，佛法给我们说这个道理的，烦恼性空啊。啊，可见的我们在一起静缘里面要生烦恼，是自己错了，外面境界没错，啊，自己错了。啊，这个道理如果诸位要真肯发心细细研究，全在唯识里面。啊，那么唯识的时候该研究成唯识论，给这个瑜伽师提的。那么瑜伽师地论呢，我在此地也希望同学们大家要发发心啊，你们有亲戚朋友啊，多劝他能够复印个一部啊，或者是注印也可以啊，多少不拘啊，这个发心注印的话100块50块钱我们真的多收，希望呢总把这一部经给他印出来，那个这个印刷厂的老板告诉我们，下个月的时候他价钱要调整，现在这个物价每一个月调整一次，啊，所以他给我们估的价钱就是3月底算数，啊，到4月的时候这个价钱不算数了，要重新估价，啊，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算算大概有500部这样子，才只有一半，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发心。那么如果说是真正一切都能看到破放得下的，你不搞为实也行啊，不去找这个麻烦也可以，真正放不下的呢要搞， 为什么呢？ 我真相彻底明了 啊！ 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个妄想欺骗了 啊！ 为师说老实话，就是给我们辨别真妄的 啊，他把所有的这个妄想啊详加分析，给我们剖析明白了，使你恍然大悟啊！ 啊，这个时候一切放下，再不为外境所转了，这就是觉悟 啊！ 觉悟什么呢？我们在境界上起心动念是自己错了 啊！人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是大觉， 在我们大乘佛法叫实觉 啊，你就开始觉悟了。 啊，如果你还认为是别人错了，这是迷，这是不救 啊，这个是不救，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啊。 凡夫之迷就是一切认为我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 这是迷呀。 佛跟我们讲，我们还不相信，这为师一分析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呢？全是自己这个心所啊，虚妄的反应 啊。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是阿赖耶的相分， 而我们的六根 啊， 这个里面语言这个境界很复杂 啊， 就是有性境、有待知境、有独饮境 啊。 那么这是大致上分为三大类呀，每一类里头又很复杂 啊。 你比如说刚才我给你稍微提一提的 啊， 同样是性境，阿赖耶言的是无本质的，而且无实所言的是有本质的 啊。 待知境里面有真待知，有次待知 啊。独饮境里面 有智多因境，有无智多因境。你看看这一分就是六类了，六类里的细分还很多，所以这个外面境界相当的复杂 啊。 这个缘境复杂了，境界是单纯的 啊， 所以叫一真法界啊。境界是一真的，一点都不错啊。是我们自己呀，你想想看，八个心王，五十一个心所，自己把自己搞乱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乱，还就怪别人，还就怪境界，这叫迷惑颠倒啊！ 啊， 那么佛说真话，真话我们不相信。说假话，我们一听就相信了。那么诸位想想，诸佛菩萨度我们为什么度不了？我们自己苦心的修学，为什么不能成就？境界没搞清楚啊！你要是把境界果然搞清楚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境界恒真恒疑，所有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自己。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都是说我们自己的心行啊，指出我们自己错误的所在，确实是一念之间，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这就是凡夫。可是这一念呢，不容易转过来， 我们研究教理，要把这个事情明白了，自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了，这是我们在教下上得了受用了。啊，并不是讲哦，这个怎么讲法，这是个什么道理，讲的天花乱坠，文章写的洋洋大篇，没有用处的呀。啊，心还为境界所转。啊，这个心为境转是顺凡夫所说的。啊，是你跟尘相接触的时候叫自生烦恼，啊，般若理念是教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果然能提醒这一句，这个烦恼也消除了，啊，顺境现前的时候心里欢喜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欢喜心没有了，心平静了，念心现前了，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家拿到了杀头，杀头 也不烦恼，也不害怕，为什么呢？虚妄的嘛。啊，僧道大师所说，江头临别人呢，犹如斩春风啊。世尊在修忍辱波罗蜜，做忍辱仙人，为割力王各界身体，绝没有一点愤恨心，没有一点不高兴，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为什么能做到呢？他就是晓得境界真实相，他知道，他明了，不为境界所转，心得自在。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我们今天要学的，学的这个，不是学理论，不是谈玄说妙，事理明白了，我们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身心清净，境界也清净。所以说佛法啊，要拿世间话来说，非常现实。啊，如果你是脱离现实，那是迷信，那根本不了解佛法。佛法是最现实的，立刻明白这个道理，立刻就得受用，真正是所谓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乐是真乐，并不是苦乐之乐，苦乐是相对的，相对的两边通通的离开，得的是真正之乐，清净之乐。希望同学这个修学时就要注意到这一点。啊，那么经文讲到这里，和与和都被佛给破除了，凡夫的虚妄执着习气真的很难断。这一边不能成立了，马上就偏到那一边，那这样说起来就不合不合了，不合不合又错了，底下子的破非合合。那么在文还没有念，我们就从这个课题上来点醒诸位， 所谓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呀。 假如我能在这个把活佛这一段的意思听懂了，恍然大悟了，楞严经到此地就没有了，后头就没有了。啊，你看我能一听了怎么样呢？我能得佛言，是真啊。如果是为此妙觉缘与诸缘尘及诸心念非合合也，麻烦大了，没悟啊，这是没悟啊。无聊的人没话说了，说话的人都没悟。你们听众也如此，你提出问题来发问了，问的没悟，悟的不问了，悟的没话好说了。啊，那么像这样的公案数在禅宗里面最多了。为什么不悟呢？我们都研究这个道理，这就是习气太重了啊，分这个虚妄分别的习气重啊，这个分别的路给人堵死了，立刻就分别那一条啊。诸位一定要知道，故其心不动念呐、啊。妙觉真心就现前，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境界是一真，一真法界啊。净土里面讲的啊，十报庄严土啊。我们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一切明了，是十报庄严土，是一真法界。才一动念呢，就落到十法界去了。啊，那么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就是代表一个典型的凡夫。啊，分别习气重，名言习气重。执着还好，佛一说他马上就能够放弃，但是他立刻转移目标。啊，这个也是麻烦。啊，如果是执着心在重的时候，那就变成刚强难化了。啊，那么阿难还不是一个刚强难化之人。啊，就是什么呢？意思太多了啊，分别太多了啊。禅宗的手段就当时把你这个妄想啊立刻给你截断，禅宗用的是这个手法。那么我们看楞严会上的说，佛不是这个手法，佛是用疏导的方法啊，不是给你立刻截断，是给你来疏导。这个立刻截断的时候，那是要相当的根基，所谓是上根立志啊，用那个方法了，非常快，非常有效。中下的根心呢，那个方法用不得啊，那不能发生效果，所以中下根心就要疏导啊，不说是开导啊。那么楞严会上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就是开导的方法啊，随你怎么拼，你偏到哪一边再慢慢给你分析啊。由着你也能看到佛耐心教学啊，啊，不厌其烦啊。那么这正显示大慈大悲，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啊，不怕烦， 要有耐心。啊，要肯帮助人。啊，人有错误了，肯原谅人，这恶难处处犯错，啊，佛不计较，啊，很耐心的去疏导他。啊，那么这样才能够叫恶难开悟啊。所以在经论里面，只要我们自己会学，真是处处都学到很多东西，句句都能体会到很多道理，实在是受用不尽呐。那么底下这一段呢，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再留到下一个星期六啊，我们再来研究啊这个破非合合的这一段。